有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我和我和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不管你心藏满多少困惑，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你是我所有快乐源头，我和你将会到达那开心乐园。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哦，哦，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我和我和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刹那之间只想

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朋友一样。 你是我的眼，带我逾越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觉得如何、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也是我主、 都会恋旧，一些无用的旧东西的宁可不厌其烦的收拾，也不愿狠下心来把它们扔掉。比如抽屉里各种牌子型号的充电器，鞋柜里摆放着一年前的小白鞋，或是衣柜里已经挂着穿不上的衣服。那么你有什么多年来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吗？它对你而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在这里欢迎你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身边有什么东西陪伴了你很长时间，至今还舍不得丢掉？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积极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提供的五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免费自驾名额。赶快留言参与今天的活动吧。